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的四肢百骸仿佛都破碎了，体内的经脉紊乱程度丝毫不亚于上次面对千仞雪时炸掉全身全部魂环的情况，但是他心中的战意却支撑着他的一切。没有杀死对手之前，他绝不允许自己倒下去。一根水晶毛虫肠塞入口中，面对正凝视着自己在颤抖中缓缓后退的深海魔鲸王，唐三甚至不等水晶毛虫肠的效果发挥出来，整个人就已经冲了上去。此时此刻，他体内的情况决定了他的速度不可能有多快，可就是这样的速度冲上去，却依旧令深海魔鲸王内心的恐惧几何倍数加深着。深海魔鲸王再怎么想让自己振作起来都无法做到，猛地怪叫一声，掉头就跑。 你没机会了。 两道紫金色的光芒从唐三眼眸中电射而出，如同闪电一般划破天空，所过之处哪怕是被撕裂后尚未痊愈的黑色空间都被瞬间穿破，直奔深海魔鲸王头部而去。生死关头，深海魔鲸王下意识回过身，口中低吼着，从头部发出一连串的圆形波纹，想要阻挡唐三这倾尽全力的紫极魔瞳。紫色的圆环状能量对上唐三的紫极魔瞳，没有剧烈的轰鸣，只有刺耳的摩擦声，半空中仿佛有无数金属在摩擦时爆发出火星。一圈圈紫色能量不断在紫极魔瞳的攻击下破损，紫极神光长驱直入，令本来就处于极度恐惧中的深海魔鲸王更加战栗。他只能拼命将自己的精神力往外输出，尽可能抵挡住紫极神光的攻击。而就在这时，唐三发出紫极神光后，整个人的身体剧烈地旋转起来，七窍中喷出的鲜血伴随着他的旋转飞荡起来，但这些血液并没有远离，而是围绕着唐三的身体，令他那急速旋转的身体周围多了一层淡淡的红芒。没有人知道唐三现在在做什么，被压入水中的史莱克七怪等人此时才刚刚从海水中挣扎出来，他们看到的正好是紫极神光破开深海魔鲸王防御的那一瞬间。紫金色的光芒最终还是轰击在了深海魔鲸王头部，深海魔鲸王在半空之中突然陷入了眩晕之中。可不知为什么，在他陷入昏迷的一刹那，本身意识还在的那一刻，他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解脱感，内心的恐惧似乎也因为这眩晕的到来而消失了。直到此时，深海魔鲸王才突然明白， 我内心的恐惧并不是因为惧怕唐三，而是因为那把红色的昊天锤轰中我时，狂暴无比的能量侵入了我的内心，那究竟是什么样的能量啊？ 这是他陷入半昏迷状态前最后的念头。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唐三是绝不会轻易发动紫极神光的。哪怕他的精神力现在又提升了许多，但紫极神光一旦发动，对他自己也是巨大的负荷。战斗进行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保留，也不需要有任何保留。唐三的旋转的身体突然停顿了下来，一动一静显得极其怪异。可就在他停下的一瞬间，一串九道红光同时从他手中甩了出去，而先前围绕在他身体周围的那一层红色也随之消失了。如果仔细看，能够发现那九道红光像是九片椭圆形的叶子，除了自身的血红色之外显得朴实无华。发出这九道红光之后，唐三的身体在空中剧烈地晃动了一下，竟然像是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在空中继续飞行。而就在这时，先前远远飞开的八首火凤凰已经来到，正好从下面接住了唐三。而马红俊在接住唐三之后，也快速地幻化回人形，凭借着凤翼天翔维持着自己在空中漂浮，双手托住唐三的肋部。他没有贸然将自身能量注入唐三体内，而是带着唐三快速后退。唐三交给马红俊的任务就是接应自己，在马红俊的帮助下，唐三这才没有坠入大海。而就在马红俊飞过来的同时，那九道红芒也毫无悬念地完全命中了深海魔鲸王。九道红芒命中的位置只有一个，那就是深海魔鲸王心脏的部位。每一道红芒落在深海魔鲸王身上，并不是穿透，而是爆炸。接连九声剧烈的轰鸣中，失去了铠甲保护的深海魔鲸王胸前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整个胸腹之间仿佛开了一个圆形的窗户似的，血肉横飞。他那巨大的身体也在空中快速向后漂浮，在颤抖中恢复了神智。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心脏内脏几乎被完全炸碎。别说他还没有成神，就是真的神，受到了如此严重的伤势也未必能够恢复过来。深海魔鲸王的眼神有些呆滞，他的身体依旧能够漂浮在半空之中，注视着唐三。他眼眸中充满了不甘的光芒，而这光芒也正在被死寂的气息所替代。想要说什么，但开口之时却只有紫黑色的血液从口中奔涌而出。终于，这强大的百万年魂兽再也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三米高的身体带着大鹏的血液从空中坠落，直奔大海而去。失去了能量的支持，他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人形。尚在半空之中，深海魔鲸王已经重新化为魔鲸之体，200米长的巨大身躯轰然砸在海面上，而在他的身躯上有着一个险些要断开的巨大伤口。庞大的身体砸入水中，大海顿时被他的血液染红了，澎湃的能量波动也随之爆发开来，又一轮海啸扩散。以小白那样的实力，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也被掀飞到远处，带着宁荣荣钻入海底后才避开了这一轮的海浪冲击。眼看着深海魔鲸王已经死透了，唐三也终于松了口气。他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这一战他可以说是耗尽了心力。看上去他一直都占据着优势，可唐三却知道，先前如果深海魔鲸王的胆气没有被自己破掉的话，这一战的结果还很难说，他至少有和自己两败俱伤的能力，他那强悍的身体也不是那么容易杀死的。一想到这里，唐三就不由自主地想到先前那庞大的红光，在他使用昊天锤的时候，整个人都被一股无比庞大的能量包裹，那股能量虽然极其冰冷，但却浩然博大，也将他的信心气势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就在那一瞬间，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境界又有所提升，并不是魂力的提升，而是他的精神力又上升到了另一个境界，能够完全控制自身气息、气势以及战意的境界。 虽然还没能充分领会，但可以肯定，能够以这么小的代价就杀死深海魔鲸王，与那红光的出现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正是这红光帮助了我，才令我能够如此顺利地完成目标。 水晶毛虫肠的效果开始发挥出来，紊乱的经脉开始渐渐地被理顺，体内的伤势也在水晶毛虫肠强大的作用下渐渐恢复。与此同时，宁荣荣的辅助能量再次落在唐三身上，脱离了神级境界的他得到7道光芒的支持，自身的魂力被重新唤醒，整个人也变得舒服了许多。唐三示意马红俊松开抱住自己的双手，身体恢复了一些，他也能够重新飞行在半空之中。8道金光从天而降，笔直地射入大海中，全部插在了深海魔鲸王那巨大的尸体上。那正是唐三舒展开来的8蛛毛发出的实体吞噬金丝。深海魔鲸王虽然死了，但他体内那些庞大的能量却没有那么快就消散。这种机会，唐三又怎么能放弃呢？尤其是他现在的魂力又被大量消耗，没有了深海魔鲸王自身的控制，8蛛毛的吞噬能力完全发挥出来，比先前他在深海魔鲸王身上吞噬的速度要快了数倍。庞大的魂力不断被唐三吞噬到体内，令他自身的魂力快速恢复着。 这深海魔鲸王的底蕴丰厚，百万年的修为岂同一般？如果不是因为他战斗技能有限，又正好被我的海神之光和杀神领域克制，想要战胜他，简直是痴人说梦。就算是千仞雪在大海中面对他，在属性互不相克的情况下，也很难将他猎杀吧。 只用了大约10分钟的时间，唐三自身的魂力就已经重新回到了巅峰状态，再加上水晶毛虫肠的治疗效果，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唯一未能恢复的就只有他疲倦的精神。这一战，唐三同样是殚精竭虑，丝毫不比面对千仞雪的时候轻松。不过，就算精神再疲惫，他现在也还不能休息。 大家快过来，用飞行蘑菇肠！ 众人先前眼看着深海魔鲸王被唐三击杀，不由得欢快出声。 他们虽然不知道唐三已经恢复过来，但看他能够自己飞行在空中，就知道他没什么大碍。在唐三的招呼下，众人纷纷吃下奥斯卡的飞行蘑菇肠，一个个腾空而起，来到唐三身边。 小三，那红光是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那是我的一种暗器，也是我最强大的暗器之一，名叫菩提血，将自身魂力注入到血液之中，浓缩凝固，然后再以特殊的手法发出，落在敌人身上就能产生出无与伦比的爆炸力。之前我全力向他发动攻击之后，在血光消失之前就已经重新释放出了蓝银皇，借助蓝银皇的力量和最后仅存的魂力发出那一击。要是还杀不死他，我就油尽灯枯了，否则也不会现在连飞行都困难啊。 没错，唐三先前发出的最后九道红芒，正是唐门暗器白解中排名第二的暗器，在排名上它仅次于观音泪。虽然穿透力不及观音泪，但威力却丝毫不逊色。之所以叫做菩提血，故只是因为它在发出时的样子如同菩提树的树叶，本身又是血色，同时还有着另一个含义，就算是菩提老祖面对这样的攻击也要流血。当然，在斗罗大陆这个世界中并没有菩提老祖的存在，唐三自然就不会向伙伴们多做解释了。 好了，不说了，赶快做好准备，我要将这深海魔晶王的能量注入给你们，我们一起吸收，这样能快一点。它的能量太庞大了，要是就这么流失掉岂不可惜啊，或许能帮我们有所提升呢。 一边说着，唐三的八蛛毛略微抖动了一下，又发出七道吞噬金丝，分别落在伙伴们的右手手腕上，缠了个结实。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